节目当中播出到的歌曲多数都是情歌，听情歌听久了就会有关很多失恋热恋的话题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失恋了千万不要绝望，因为最近的一项婚恋调查显示说，女生呢平均要谈七次恋爱，男生要谈八次才能够结婚。而在寻爱的路上，男生和女生平均经历四次噩梦般的约会，还有 88% 的男生相信有真爱，还有高达 94% 的女性也相信有真爱。所以不管在恋爱或者说在寻找爱的道路上经受过哪些挫折，在寻找真爱的路上，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，继续加油努力吧。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 yeah。

说秋红冬寒叫我回忆成长的往昔。亲爱的，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，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。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都住着一个人，遥远的爱着，这辈子也许都没有办法在一起，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，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，可是呢，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我们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，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都是暖暖的回忆。 有时候应该不再为过去执着，说过想过错过承诺过失落都经历过，何必再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说你还爱我，你说的谎又一次伤害了我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有承诺，更不该说你会给我承诺什么，要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乐，不再奢望着我们将来怎么，也许爱情真的来得有失去有失，也许我们不应该控制，也许真的不想了，爱过了就放手了，我真的疲惫了，剩下一点点记忆遗憾的，至少我们还爱过了。破了的米飞土和餐桌还留下来陪着我，笑的哭的疯的无助的懦弱都经历过，何必再一次又一次

关心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，该不该把眼泪聚成温暖的小河流，把爱情唱作歌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，亲爱的，是否你在思念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，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。 每一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悟心灵的那份淡然，赢握一份懂得，坦然并快乐着，不去计较月圆还是月缺，而面对生活挥洒泼墨，妙笔花盛开，活出自己的精彩，因为你是无人可替代的。 OK，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。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，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。不怕梦醒是你在身旁，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。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，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？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会用一生来说爱我。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，失落也好，孤寂也好，只要你能记得我。

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，

不能向你走过。 在国外很流行的一个仪式，在婚礼当天给对方写一封情书，把情书和红酒封在盒子里，直到有一天当两个人吵架甚至要离婚的时候，一打开盒子，各自倒上一杯红酒，去不同的角落喝着红酒，读对方当时写的情书，回想起结婚时的那份甜蜜，记起彼此之间的那份感情。我想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。 不必回来若不喜欢，不用理我放心出去玩，免得你一直说我烦。不太青春却很泛泛，自命不凡反应又慢。 陪你走过很多路，最爱回家这一条。团圆时刻，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。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，感谢一路有你。电话03163725888。 三河市人民石油有限公司祝福所有 FM103.3 的听众朋友们，2017年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，好运常伴。 三河移动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今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猴王随东去，金鸡踏春来。我谨代表套汽车行全体员工、公众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鸡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工作舒心，薪水合心，朋友知心，事事顺心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意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最近郑州有一所小学给同学留的寒假作业和以往不同，真的是大变脸了。其中包括每天课外阅读不少于半小时，锻炼一小时，和家长一起买年货、贴春联、坐地铁、逛庙会等等。这是郑州某小学的寒假作业，小学生们真的乐翻天了。不少家长也认为这种作业不服在课本上，而让孩子回归本性。收音机前的各位，你支持吗？ 先背对着你大步大步走下去，不再回头望向远方，永永远远忘了你，不许自己哭哭啼啼，敢爱而不敢离，虽然心中无法抹去初恋的日记。

现实是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为你留。 推开闹钟，起床，刷牙，洗脸，化妆，该不该穿高跟鞋？对半杯奶茶，昨晚说的梦话，办公桌上的灰尘，烦恼还在昨天，今天重复昨天，星期六不可以回，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拥抱所有的时间，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 七亚人的童话，南瓜马车城堡，彩色亮片白衣裳，原祖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，总有一天去流浪，稚气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包，不决定去闯一闯，人海茫茫，一切不是想象，手牵手，肩并肩，拥抱所有的时间，一低头一眨眼，不用说我统统了解，拍拍手转一圈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 yeah, yeah, yeah. Oh, oh, oh. 手牵手，肩并肩，虚度所有的时间，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，拍拍手转一圈，也许梦还不会实现，就算回不到最初的起点。 梦想是一个说出来就会觉得矫情的东西，它是生在暗地里的一颗种子，只有破土而出，拔节而长，终有一日开出花来，才能够正大光明的让所有的人都知道。而在此之前，除了坚持，别无选择。如果你有梦想，就一定要坚持哦。OK， 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今天就陪你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。 我在爱情过地方结网，然后在角落静静地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，层层层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我知道爱不能勉强，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沾上了沧桑，我想谁也没有答案，当我漫步在四季往上。